们就供枕头。 牛天华掉的，你就会跟我耍无赖。 夫人，给个台阶下。 不给。 给你。 不给。 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过了极限又能怎么样啊？ 过了极限，过了极限，我， 我问你要打我不成？ 我打我，我是不打，我不过要威胁你几句。 哈哈。 用鼻子跟我说话，难道你就不怕直骂鼻炎伺候？ 直骂鼻炎又能做什么呢？ 将你休士门呢去。 谅你也不敢。 嘿，我要吃点豹子胆。 你我写呀。 这可是你逼的啊。 写呀。 这可是你 我。 我真写了，我还说。 恭喜您发财， 不是张四海，您也别下大白。 我家官人就是。

送我日头的太阳。 不容吗？赶紧不合符啊！ 别急呀， 春眠时来穿小花，九七春眠内过天涯，春眠时来穿小花，九七春眠内过天涯，过天涯。 二位大人说哪里话来？要说慧眼识才，哎，二位才是名副其实啊！ 不敢呐。 状元公，你叫什么名字？ 又开始做戏了。 晚生姓张，名四海。 张四海，还不谢过二位恩师？ 多谢二位恩师。 不敢呐，区区你不敢呐。 日后还望二位恩师多多提携，凡事不吝赐教。 哎呀，不敢当， 不敢当。 二位大人不必特谦，状元公年轻气傲，涉世不深，当值教师，哎，还得指教。 共同切磋， 相互指教， 关怀备至。可见这关系特殊啊， 欲盖弥彰，不言而喻啊。二位大人，朝廷殿试这文章总是要问问的，但不知二位对新科状元的文章有何疑问呢？ 状元公的文章是字字中计，下官你们矢口成诵，还敢有什么疑问呐？ 哎，既然是殿试，咱们好歹也得问问。 清宫妙问，通篇学问，学习我都赶不上啊，哪里还有什么疑问呐？ 这个以往殿试，圣上都问些什么？ 文章八股，诗词歌赋，随心所欲，心之所至吧。 知道了。张四海， 在。 有道是：文章考思辨，诗词见才情。你今状元及第，定然是感慨多多。这么着，你且用四句七言概括 啊。四句。七言坏了，这殿试诗歌考感慨，那全唐诗集忘了带呀。有了， 这么快就有了，说。 祖上记得在阴间。 好 好什么？ 金榜高中，不忘祖先，表弟是功孝。 拜山小问仙，挂骨了亲，五兵求雨，实乃治国安邦之根本，果然大家风范呐。 接着说， 贵人相知上九天。 好 又好什么？ 状元及第，功归贵人，表弟是功 义。古人云：人之不密则天下无道，人之有密则天下有道。一国一字，实乃治国安邦之要义，不可等闲视之啊！ 就文法而言，祖上对贵人，记得对阴间，阴间对九天，啧啧平平，平平啧啧啧平平，啧平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可见世人深得自教之道。 严守格律，绝不拘泥，对仗共振，绝不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Thank you.